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士尊。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士尊。金士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儿童剧《花神》正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上演。这部儿童剧以“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诗词作为构思点，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梅的品格和精神进行了现代化的呈现。舞台就好像是一幅写意的中国山水画，童真却又不失艺术审美。本月11号到14号，瑞士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将以传世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拉开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的帷幕。这部剧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打破了固有的舞剧结构，以强烈的戏剧冲突和细腻的肢体语汇，重新诠释了凄美的爱情故事。作家纳多新长篇小说《19年间谋杀小婿》近日面世，这是他潜心6年创作的。小说以严密的逻辑、娴熟的叙事技巧，构造了一个迷宫般的悬疑世界，或双线并举，或单线推进，惊心动魄地讲述了一段横跨19年、关于13位医学院大学生的成长与救赎的故事。又是一年开学季，北京图书大厦正在举行开学讲心理、知行叙书香主题系列活动，准备了多场读书文化活动和数万种优秀的出版物进行展示展销、优惠买赠活动。在2层共享空间阅读悦享厅图书文化沙龙，为读者准备了集阅读、趣味、文化于一体的系列阅读互动活动，其中包括本月8号推出诵读小站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主题活动，现场将邀请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梁衡，以及著名配音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教授王明军到场。本月16号推出趣书博物这样看历史之认识城市系列主题讲座，资深讲师张延敏将讲解如何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城市。在阅读悦享厅活动区还推出美文同诵恩师情诵读活动，读者可以朗诵一段关于感恩老师的美文，为感谢恩师准备一份别样的礼物。本月9号、16号在2层阅读悦享厅空间和3层报告厅将分别举办如何快速提高英语水平、如何培养孩子好的学习方法主题讲座，将邀请 C 老师的英语教室、10天玩转口语语法一书的作者戴晓、中国家长网资深教育讲座专家到场。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北京市社保中心昨天发布消息，现在开始2019年度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开始，持续到今年11月30号。在此期间，本市城乡居民如老年人、劳动年龄内的居民、学生、儿童等人群，可以到户籍地或居住地社保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关于优化整合北京市两癌筛查和长效体检工作的通知近日下发，卫计委透露，明年1月1号起将把本市适龄妇女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和采取长期节育户籍人群免费健康体检进行优化整合，两癌筛查方法优化后，筛查周期为每3年一次，筛查对象为北京市户籍35到64岁妇女。 昨天，市教委会同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公布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市教委表示，将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全盘考虑，分阶段逐步推进，促进幼儿园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严格落实小学零起点教学。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孩子开学了吧？ 开学了 啊，史诗级大片上演了。 哎呀，对，启动了。 是啊，这不交钱的电影好看吗？ 刚开始还没看出来呢。 刚开始哈、啊啊、没迟到吧？ 哎，你说您一脸坏笑有意思吗？我的今天就是您的明天，是不是？ 嗯， 你现在嘲笑我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啊、 而且你的态度还不对。 嗯，先看别人好戏，明年自个儿出丑是吧？哎呀，你说说，我们天天在说什么电影电视剧，身边就是一台一台的好戏啊。 那是。 嗯，暑期档是结束了啊，伴随着开学的上课铃声。很多的戏呢也应该跟大家说再见了，至少孩子上学你也不能是吧没日没夜的看了，没那精力看 了。暑期档的电视剧基本都已经收尾了、今儿啊我们就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今年的暑假有哪些电视剧啊。互动话题就是暑期，就这个夏天您看了哪些电视剧，有没有入您法眼的，有没有喜欢的，和我们分享一下。 是，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添加朋友里输入北京文艺广播这六个字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嗯，这位朋友很快他说，我今年看的最好的戏就是世界杯，在俄罗斯上演的。我觉得你说的不无道理， 挺好的，四年一次。 是，我觉得这个是吧，四年一季的这部足球大戏啊，拍的着实比很多的电视剧好看， 要精彩 是吧。他首先他没有剧本，对不对？演员呢，有预期的演员，也有临时上场的演员，对吧？那观众呢，是全世界的观众一起看。 嗯 嗯，同时还有很多弹幕，弹幕就是各种解说吧。 对，其实我们之前这半年啊，一到六月一直觉得这电视剧特别的荒，然后没什么可追的，追了这个弃剧，追了那个弃剧，到了七月八月啊，终于出现了爆款，古装戏特别热啊，比如说《延禧攻略》，比如说《如懿传》，打得特别的热，那很多旁边的朋友啊同事也都在讨论这两部剧，我们呢也都追了追。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否追了自己喜欢的电视剧，一起和我们聊聊。 是，您这个夏天怀旧也成啊，看新剧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那么我发现今年有一个特点啊，以往咱们夏天啊暑期啊看戏啊更多的是看电视，今年更多的是看电脑看手机。换句话说，现在网剧有点啊西风 压过东风的势头啊， 这是与众不同的一点啊。头一个暑假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暑期档呢是网剧的天下，比如说优酷、腾讯、爱奇艺热度口碑可以说是双丰收，像湖南卫视、东方卫视还有浙江卫视这几大实力最强的卫视却没有出现爆款，现实题材剧目也遇冷，古装宫廷奇幻大热， IP 是一如既往的重要，流量啊前所未有的失效了。 嗯，其实现实题材的戏大部分出现在卫视，而这种什么 古装 啊 玄幻 啊哎，都是出现在网络哈、啊。你说这个古装剧啊，经过半年的蓄水之后突然在夏天开闸是吧，你比如说以这个扶摇为例，六月份开始的业界是一片振奋，到了八月份有人说这叫泄洪，就是各自的这个流量都非常之大啊。你比如说啊，这个平台方面像优酷、爱奇艺和腾讯，这是三大视频网站的巨头，头部效应非常之强。首先是优酷的《镇魂》，大家看了没有？说都有一种说法叫“镇魂女孩”了，就是这种超级粉丝哈、啊，自认为自己是镇魂女孩。再加上爱奇艺的《延禧攻略》和后面的《如懿传》，来自腾讯啊，这种不管是话题呀、热度还是口碑，都超过了湖南卫视、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所以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网剧压倒上星剧的暑期。 嗯，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夏天您看了哪些剧，有喜欢的吗？和我们一起聊聊。郝刚用在刀刃上，这是一个国安球迷，他说还能有什么电视剧，还珠格格西游记甄嬛传第251遍复习而已， 看第251遍 就还是喜欢这些传统的啊、 哦。这位朋友叫莫妮卡，他说爬出延禧的坑又掉进香蜜沉沉烬如霜的啥呢， 坑呗 这后面是坑吗？ 这掉进去的能是山吗？你觉得？啊， 是沟。 延禧的坑是吧？ 嗯。 哎呀，反正都是古装剧，喜欢这一款的，可能就觉得追的有点累。这个还没追完的那个又出现了，大家都讨论的挺热的。 我觉得这位朋友用爬出以及坑来形容电视剧和看电视剧的感觉，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米夏，也想跟大家探讨。 嗯。 你说我们看电视剧，到底是为什么？米夏，你说实话，你看电视剧。 啊， 是为什么？ 为什么呀？我实话实说啊，就是我觉得比如说看《延禧攻略》并没有我觉得那么好，但是呢周围的人都在说它好，那我必须要看看它到底好不好，再加上做这个节目，所以我要看。我看到20多集的时候，我有几天是追到后边1点，然后早上起来之后觉得是太无聊了，我这次再不追了，然后就20多集就戛然而止啊，没有继续往下追 啊。所以你看电视剧首先是不能够落后于别人是吧，得跟上话题， 就要不你 out 了怎么办。 第二就是工作是吧， 嗯， 我不在乎旁人的这个眼光， 那说明你内心太强大了。 我在乎领导就得好好工作的看电视剧。 我搭档啊是一个低调而不低级的人 那个但是 啊我觉得有些电视剧是为了工作而看，咱们也追是吧，还演绎啥的、 啊、 但有些电视剧啊，我是为了催眠 啊。你看那个就能睡着啊？ 太难看了、 啊、那你介绍介绍，你让我也看看。 就是最近有一个什么月嫂什么的电视剧，那个、啊、我那天是 吴奇隆演那个是吗？ 我那天是要在网上抢过一个东西，人12点开始卖对吧， 搭档会算计， 我给我妈买一个东西，好、 啊、 挺贵 是吧，多少钱呀、 啊、便宜好几百 啊，好几百呢。 嗯， 那你等着应该对啊。 我就等到12点啊，还有20分钟，我干点什么呢？ 追个剧吧。 我就追那个剧， 结果呢， 哎呀，看那个剧我 错过了前半夜睡着了，没追着12点之后的那个是吧，没抢着那个 啊 我是真的是20分钟我能睡15分钟，还好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有孝心的孩子，前5分钟我起来了， 挣扎着起来了， 11:55我起来了、 哦、 啊，他抢购到了。所以你说这看电视剧真的有不同的目的啊。 嗯，哎呀，你看我们好多朋友都发来了自己的这个看剧的收获。斯文一定是在追剧，他在追《延禧攻略》。你看你手机只有22%的电了，说明你没少看呀。啊，他说我在看《延禧攻略》，看了20集了。嗯，我觉得 这位朋友 啊，你是用哪个移动的运营商的网络呀？啊，这个速度太少了吧，太低了吧，才650KB/秒。 信号不大好吧， 还在看剧 啊、 哦？这种精神是什么？ 而且斯文说我为了看这个电视剧买了1年的会员。嗯，老大不小说我追的和你们不大一样，那些年我们年轻过、嗯、啊，很多朋友也在追这个剧。 哎，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爱好。 嗯， 山外有山说我今年看的最好的就是风筝。 哦，还行，那是 上半年 的事儿了哈。 对，嗯，好，那我们跟大家说说啊，今年有多少部这个点击量过十亿的剧啊？其中呢，独播剧在网上独播的有12部， 嗯， 或者说在电视台独播的啊，双平台播的呢有2部，包括什么呢？像《延禧攻略》啊，《云汐传》呐，《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呀，还有《钟馗捉妖记》呀，《天机至白蛇传说》呀，还有《镇魂》呐，《媚者无疆》啊，《古剑奇谭二》啊，还有《沙海如懿传》，《快把我哥带走》。哎，据说这戏，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 有点说法是吧？ 准备了一首歌啊，这歌就是《快把我哥带走》的主题歌，叫《写给妹妹的歌》。 嗯，是。那其实今年呢，就是这个《镇魂》也算是一匹黑马哈、啊 嗯， 原来没有怎么被人看好，结果没想到这个粉丝们《镇魂》女孩发力疯狂打 call， 两位男演员一下子火了，叫白宇和朱一龙。 我们有一编辑就特别喜欢朱一龙、 嗯， 哎呀，就自称是《镇魂》女孩，爱的不行不行的，就说明你看他这个粉丝啊，圈粉的这个不一样啊。年龄啊，这个整个的层次啊都不大一样。 嗯，你包括那个《媚者无疆》也算是一黑马，包括他的这个男主角也成为了新晋的小鲜肉啊。包括《古剑奇谭二》，虽然没有重塑辉煌吧，但是呢，点击量也破十亿了。这点击量一会儿我们再说啊，反正这个至少能拿得出来跟大伙儿说一说。另外就是这个《CSI 迷案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他这个呢有点纠纷，就是和平台方的分账风波，让一些主创质疑这个数据是不是被改过。说的这个数据啊，昨天有一个事儿， 嗯， 大家看了没有？就是爱奇艺表示了，以后不把这个点击量、播放量放在前台了，就是大家看不到。 哦，那他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呢？ 就是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定价呀，吸引大家看呐、啊， 嗯。 啊，或者是为了宣传啊、造势啊，因为这种数据除了他自己知道，谁知道啊？ 嗯，就是怎么来的，没法统计，就也没有公开。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嗯， 我说有多深，你就信吗？ 这是一个没法衡量的东西。 买一个5克拉的钻石，哎，这就信了，是吧？ 啊、是吗？ 实际行动嘛，这钻石就好比是金子，好比是咱们的演技，是吧？你这个戏有多少点击量不重要，你演技摆在这儿，大家都公认， 或者说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杆秤，说哎呦，这演成这样还这么多点击量呢哈。 嗯，哎，你看这位朋友看《古剑奇谭二》了，他说我觉得还是挺还原游戏的。 哦，就是原来玩过游戏或者原来看过原著，你再看电视剧，可能你那个评判标准就不大一样。 嗯，今年呢，戏是一方面，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些戏的主题曲又是给个几分，有什么样的评价？我们下面来听听《延禧攻略》主题曲《看》。 幻想着你的影子，包裹着我的相思。曾经的缕缕情丝，锁不住。一生一世，如今都变成鸽子，遗忘的陈年旧事。 这是《延禧攻略》的主题曲，演唱者叫陆虎。 陆虎咋了？ 没咋呀。 还记他呢？嗯， 对，你让我们记住了他了，是不是？ 啊、 哦，嗯，你看这些著名的网剧，你会记住他的音乐和主题曲吗？ 不大容易记住，因为是会员，嗯、你知道吗？就直接 跳 过 了， 就没怎么，就好像听了两三遍， 嗯， 然后就直接都是连着的。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用心演绎的歌手也好，词曲创作者也好，也有点呵呵有点冤是吧？哈，有点不公平。 如果因为大多数朋友还是用小屏幕看的嘛、 嗯， 在网上看的，所以还真是忽略了这样的好的音乐作品。 好，这里是四点有戏，我们在片花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探讨互动。今年这个暑期，这个夏天有哪些热门的电视剧您一直在关注？稍后见。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暑期档都看什么戏。 嗯， 我觉得有的朋友真的是真爱啊。这位朋友叫苏纳亚妈， 您能好好念吗？ 苏纳亚妈， 行，这大尾巴狼装的好。来，苏纳亚妈说了什么？ 他说，我强烈推荐我追了三遍的猎毒人，三遍，同志们，从爱奇艺开始到浙江卫视，没被主角吸引。 感情您还不喜欢于和伟 啊？ 他说主角也不错，但我被里面的那个配角印塔吸引了。 印塔是谁啊？ 印塔就是那个毒贩， 哦， 这个大毒枭的， 就你喜欢一个反派， 大毒枭的义子杨子， 哦，是反派不？ 是反派， 哦， 对，挺帅倒是。他说我被这个角色深深的吸引， 嗯，你看这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喜欢那个反派那个感觉哈。 那是好多人看那个《延禧攻略》还被那个丫鬟宫女吸引呢。 哦，我以为被那个胖太监吸引了。 如懿传也是这样吗？ 那太监一出来好多人都点赞，说好可爱， 演得真好，是吧？ 但我觉得太监不会是那样的。嗯，随风飘走的云说，哎呀，说真的，这延禧攻略、如懿传我是真心的不喜欢看，感觉特别累， 累 就没有正史剧好看，像什么康熙王朝啊、雍正王朝、乾隆王朝、朱元璋、铁面御史等等。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的古装剧就没有以前的好看了呢？我老感觉像以前80年代的古装剧啊特别好看，我就不明白现在是怎么回事，能解释一下吗？ 嗯， 我不是说现在的古装剧不好看，而是提不起精神来看。 嗯， 来分析一下吧，搭档。 我觉得您看的那些戏啊，它呢跟现在的戏不一样，有好几个地方。第一个呢，它有那个大历史背景。 嗯， 现在的古装剧呢，这个历史就是您刚才说的这几部啊，这个大历史背景基本上是弱化了，它有戏说的成分在里面，对吧？它更多的是谈这个宫斗谋略， 现在的是吧？ 对，现在的。 嗯， 那原来的那个呢？不是，它是真的是在这个历史的背景下讲究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点像历史证据，当然也有虚构和夸张的成分。 对，它要塑造的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 嗯， 对吧？你说《延禧攻略》塑造了乾隆吗？塑造了朱棣倒是。你听说他塑造了贤妃吗？ 对，他就是一群人，你就是互相这个尔虞我诈， 嗯， 啊，互相这个斗，是这样的。 就是 搭档说的对。 看原来那些证据吧，你可能对于历史上的这个皇帝也好，或者是对于这个大臣也好，你可能有一些真实的想法。 我觉得随风飘走的云一定是有一个历史情怀的东西在里头的，就是你喜欢看证据，你希望了解历史。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原来的选择空间小。 嗯， 就是那时候还没有网呢，是吧？我们就看电视好了，播一个，而且质量不错，那我们就从头看到尾。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网已经盖过了卫星的卫视了，然后网剧你看百花齐放有多少啊，所以大家选择多了，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点审美疲劳。 嗯，不过今年呢，演员们还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受关注的阵容的。 嗯， 秦岚啊，聂远啊，佘诗曼呀，吴谨言呀，徐凯呀，谭卓呀，

这位朋友说李一桐演技可以啊，细微的表情都很到位啊。这是一位李一桐的粉丝。 看完了这个之后，我搭档迅速的查了一下李一桐，然后说哎，搭档，李一桐眼睛下面鼓出这一块叫什么呀？我说这叫卧蚕。然后搭档说哎，那我，他指着自己的眼袋说，那我这叫卧蚕吗？我说您那是一半圆兜形，您那不叫卧蚕。 我这叫啥呢？ 您那叫典型的眼袋。然后他说那我的眼袋为什么是瘪的呢？我说你已经具备了雏形。 我那个蚕飞出去了是吧？他那蚕宝宝还在眼睛里，我这个蚕已经变成了飞蛾了。 您那蚕已经开始弯腰了你知道吗？ 嗯， 就弯下来了。 是不是好多人分不清什么叫卧蚕什么叫眼袋？ 您是要弄个互动话题吗？然后跟我说哎，这个你看李若彤就既不卧蚕也不眼袋。我说你有的长酒窝，有的没长呢。 好，本节目由某某整形医院那个 我搭档有颗童心啊。 好，那这位朋友啊，刚才跟我们互动来着啊，看了三遍猎毒人的苏纳亚玛，他说说实话，延禧攻略和如懿传还有之前的庶女未央都是我追的小说，不过呢这个延禧攻略还好，和小说差不多，那别的呢就有些不太一样了，包括呢他说里面的敏德最后做了皇帝，皇帝早在小说开头就已经离开了等等啊，他是列举了小说和电视剧的不同。其实这个呢也给大家提出了一些看法吧，就是您如果先追的小说再看的电视剧，您作何感想是吧？因为有的改编之后呢就面目全非了，有的还比较忠实于原著。 对，其实那个《如懿传》的小说我也看了， 嗯， 但是看完之后，我好几年前看的啊，都有点忘了， 嗯， 然后再看电视剧，其实感觉， 忘了就无所谓了， 感觉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好像突然间出了个《延禧攻略》，就整个那个热情都给了前一部了，然后再看这个也就这样， 那当年白看了，没有留下印象， 我觉得可能变成另一种东西了吧。 哎，我觉得咱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有点这个哈。网评啊，剧评的风格， 而且这个我觉得水准非常高。比如说，你来分享一下，这叫兜兜吗？这个 起码写四行字儿 啊，是，这肯定是等红灯时间比较长，是吧？ 这位兜兜还是嘟嘟，他说 D O D O， 他说我想聊个题外话啊，是一个关于选题的想法，不知道这个选题你们有没有聊过？ 嗯， 我最近呢和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发小聊天，聊美剧，他说哎呀，那个什么什么剧啊，因为口碑不好又停拍了。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切入点啊。在国内的剧播市场都是拍完一整部之后再统一播放，这水平参差不齐，而不像国外的剧目能够留下来的那都是精品，这样不仅对观众来说减少了选剧的压力，对资本来说也少了很多打水漂的可能。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选择一个题目，叫在你心中活不过两集的剧有哪些。哎，我觉得 还说是个人意见啊，我们觉得您的个人意见特别有水准， 也是我们的心声。 你看你都说出了有眼袋的我搭档的心声了，这个 别把眼袋和他扯，我扛着就可以。 哎呀，木字旁加一个神，请问念什么呢？哎，这不认识这个字儿。他说把车停好，来个《古剑奇谭二》的剧评吧。先说优点，作为改编类的电视剧，相对于还原原作游戏啊，甚至一些经典台词是原封不动保留的。再说有待改进的，演员对于人物塑造性格又欠缺，不如原作游戏塑造人物那么丰满。剧情上呢也存在漏洞，改编的过程中忽略了一些东西，导致剧情不够严谨，甚至有些剧情莫名其妙，甚至有些说不通。作为游戏粉儿，剧情已经知道了，所以感觉没有太影响观剧。作为普通的观众呢，这个剧也就是勉强及格能看而已啊，这是他对《古剑奇谭二》的一些看法。 对，我觉得他说的观点能代表一大波人。 嗯， 就是原来咱玩游戏也好，或者是看小说也好，其实是自己有一个对于这个角色的想法，是有一个想象的。 对， 你比如说原来那个《仙剑奇侠传》也是嘛，大家就会在想这个人物应该是谁来演，他应该演出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和我的预期一样不一样。如果你改的太多，或者演的这种出入太大的话呢，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有点失望了，不好看是吧。他这个应该能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嗯， 刚才米夏问了一个字儿怎么念是吧， 啊， 就是这位朋友的名字对不对？ 念什么呀？ 先不告诉你念什么，一个木字旁边是一个神仙的神是吧。 嗯， 前两天我在网上看一视频， 您说 这两个人啊去颁奖 啊， 这真的啊。 哦， 一个著名的这个电影什么颁奖典礼，然后你跟我就上去了。 哦，谁是颁奖嘉宾啊？ 你是女嘉宾，我是男嘉宾。 哦，好， 那个开奖的那个 小信封在你的手里 啊。我一般都把前面的读完，说谁谁谁是 获得最佳什么什么什么节目的哈、啊， 是 四点有戏什么的啊，打个比方，是，然后他给了旁边那个男的，来、你来念，男的看了一下，这个字儿我也不会，算了吧，你念你念， 两个人举案齐眉， 然后你看的那个女嘉宾嘛，就拿手捂着嘴，悄悄地说这个字儿不认识，那男的，我觉得那男的没有绅士风度，我要是他。念错了也是我扛。 那那男的咋说的？ 那男的不答应啊！你念你念， 你不认识我认识啊！ 女士优先， 这什么男人这是啊？ 最后那女的是，这个费了老大的劲豁出去那感觉。 嗯。 后来我发现那个好像也不难念呀、啊，是个英文词。 哦。 啊、 嗯，就英文学的不好是吧？ 啊，但如果米夏让你去颁奖，啊、是吧？获得最佳最可爱的 听众奖 的 是 姓名是， 那我就把它拆开呗，牧神。是吧，木医生，对吧？ 你怎么不叫大神？ 那明明是木嘛。 木拆了。 这什么意思？你快点。 什么意思 啊？ 这个是。 是个地名。 日本的一个地名。 嗯、哦，就是形声字喽、哦。木就念神是吧？ 对对对、 嗯， 以后大家可以多出点这样的问题来。难为我们俩，让我们尴尬尴尬、 来来来，跑题了。我们说的是这个夏天您都追了哪些您喜欢的剧啊、王老薛军说我看了两遍娘亲舅大，还有就是年年岁岁柿子红。哎，我那天突然看了两集我的二哥二嫂，2015年拍的，我后来觉得这电视剧特别好、我当时怎么错过了呢？我打算 我觉得这可能是你年龄上来了。 2015年拍的， 就是你当时没觉得吗？这三年的时间 啊， 我突然就老了， 压力很大。我跟你讲， 剧真的很好，郝蕾、于正演的。 其实有一个评论啊，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电视台播的戏没什么影响啊？你看这个芒果 TV， 尽管是 这个网络了啊，但是还没有摆脱湖南卫视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播的戏呢影响力都不大。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现在看戏的人呢。 95后、00后， 对他们的这个年龄决定了， 就是他们不喜欢看现实题材的，就喜欢看玄幻的呀、宫斗的呀、武侠的呀， 嗯、 现实题材的不太招人待见。 对，那么而现实题材呢，基本上呢就是网剧也少，所以说，哎，今年呢感觉好像电视台不如网络平台那么热哈。另外呢就是这位朋友他说。我现在啊在看夜天子，为了这个充的会员，算是抓住夏天的尾巴。不好意思，我们俩都没看过。 其实要是有一部手边有一部特别好看的小说，或者有一特别好的电视剧，你有的时候还不想一下就把它追完，然后就每天追两集，或者有时间的时候看一看，哎呦，觉得老是意犹未尽，老有一个挺幸福的事儿在身边能惦记着，这种也挺好。但是前提是这本书特别好，或者是这部电视剧真的值得你追。像有的现在呢，就是咵一下把50集都给你，就一下就让你没有期待， 这是今年的一个特点。 对， 咱们聊过，就是有几部戏就全放出来。 对，你说你追是不追啊？你追吧，你能追到后天去，连续24小时，你使劲追。但追完之后特别无力，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追啊？我不是要做这个节目。 有那样的就直接追啊。 那自虐啊。 啊，就自虐嘛。然后后来就追的俩眼都青了，或者说那追到40多集，说不行，我得把那小说原著，我把剧本看了，我就不追了，我受不了了。咱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吗？ 获得本剧杰出贡献奖的听众， 杰出眼袋奖的是 啊。今天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这个 IP 啊还是受重视，但是流量好像有点失效了。什么叫流量啊？就是某一些流量明星是吧，你比如说郑爽、吴磊他们演的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还有沙海等等，都是有一些流量明星，但是呢在热度和口碑上都没有流量的延禧攻略。但是呢 IP 还是被很多制作方所认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毕竟还是有很多的读者嘛，像刚才说的网络游戏的这种爱好者，所以大家还是认。再加上呢就是它有一些那种改编吧，大家也期待到底改编成什么样，所以呢相较于那些原创来说呢， 原创的这个时间又长，这 IP 呢现成的拿过来就能用，所以说今年这 IP 还是比较受重视。 嗯，很多朋友啊觉得这个今年的这个卫视这个剧没有什么爆款，形容他们的感觉呢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那个主题曲《凉凉》。 嗯， 要不要给大家放放《凉凉》？ 凉凉，心凉还是脚凉啊？ 这个 袜凉的， 四体不温啊。 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悠悠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家乡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三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麻辣平 底，刚才放凉凉了，大家都听到了。 哎呀，刚才他说什么凉凉啊？我想说四末不温。 嗯， 哎，中医有一个叫五心烦热，四末不温，就是说手脚特别凉的意思。 是，就是我们现在的心情。 嗯， 其实我们这做节目也跟刚才那位朋友提的这个电视剧有点像，对吧？一做做一年，不能一做做一季这种。好坏大家都得，是吧？这个我有点挺心疼大家的，好坏都得听。 你人家可以不听好吗？ 对，可以换台，就跟换剧一样，可以弃剧。 是，就弃台啊，就弃节目。 别 弃台， 我们还是很努力啊。 这小星星说，哎，是在这互动吗？这个夏天我好忙啊，我看了《扶摇》《延禧攻略》《香蜜》，还有《天盛长歌》《魅者无疆》《猎毒人》《沙海》，强烈推荐《天盛长歌》，电影感超强。您这夏天忒充实了。 你这夏天看的不是剧啊，啊，我觉得你这夏天过得太悠闲了。我觉得最好的日子就是您这日子，是吧？等我有了钱，各个会员我充两个号，是吧？ 你喝一碗倒一碗，我关键没时间追，我追着追着还觉得，哎呀，我这追不下去了啊。然后这个Sana Yama 说，我现在追月嫂先生呢。李小冉演的电视剧， 你看 我就没错过。哎呀，这演技忒棒了。 嗯，这位朋友叫梁岩，他说：“我真的就是追出了黑眼圈呀、啊，啊，很多戏我都在看。哎呀，你看看大家为了中国电视剧的复兴，做了多少工作。”好，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四点有戏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广告比较多，其实广告的含金量也比较大，大家也可以追一追，或许能够为你省钱。好，明天再见。 接下来播出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